去变成生产，劳动手能量大一流城市一直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要致富，折住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思思想一想。 啊。 于有些学生啊，你虽然是摸不懂他的脾气，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啊，他看见这说没计啦，看见那把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叫个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哪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唱歌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拿丑了到处都成毛病了。 来不来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、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在山高里了他就找不下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对了好命，给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！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那一罐鸡蛋，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你走了，他来了。 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户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快坐 哎， 来，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的鸡蛋呢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呀，你我俺们都快烧坏了。 哎，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这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 啊、 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。成年人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双胞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。 哎，中中、 哎。娘 啊， 咱这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买酱油的嘞。爷问了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哎，这杯鸡杯钢杯水哎，牙膏牙刷洗脸盆养啥有啥，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、 哎、 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火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，操啥呢？我去接去。

别说你啊，漂亮的好，劳动也好。累了吧？ 不累。给，提提烟吗？ 李焕，猜下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，歇半天，先干轻活，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可叫我干半天，歇半天呀？ 李焕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那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，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到自留地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？放着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留地，要练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 练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把脚步放稳，劲儿是匀。那个草丝苗好都把松，啊得哟得哟不把松。 好好，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，好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好，换一个吧。是出了问题吧？ 没有啊， 那是咋了？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去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 应官， 城东湖畔你少干，不能干一天你少干天，一日摸不出两手钱，一上脸不相见，庄稼活要辛苦，艰苦锻炼一天两天，说不完。 你看要是累了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我跟你说我累了。 你看你别急了。 咋给你说话还得笑着硬着？ 哎，你看你看 啥？ 好好好，你慢慢等吧。 你看看这小两口干过活还说提起话来。 二大娘你别开玩笑 哟。硬饭呢一会要担不了一桶就先担半壶吧。来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啊你可不摊上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等着师叔你也歇会儿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包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嗯，哎，有你这么还吹三吹的， 那就是 你 吹的。 那听说那还是跟他说着话呢呀？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是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？我是骂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哎，都看着，都看。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上话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啊、 对，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、啊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呀、啊、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少说了，你们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干活。 张 老大，过来过来过来。 哟， 张老大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不对，哎不对， 为什么不对？假不对？ 真不对。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了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了，

吃过90回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，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刚才老赖卿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，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乔去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走了。 我说了半天，只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 请你给我帮个忙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怪客气了。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呢？ 这一回呀，可惦着你的那出息了。让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信啊， 那就写吧。 听众朋友，豫剧《朝阳沟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